是红旗相当，严阵以待，借我钢枪，我守卫在开封线上，保卫着祖国，不伤中国。海疆有丰富的宝藏，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，英雄的战鹰在展翅飞翔，海空战士胸有朝阳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，无伤中国。海燕在暴风雨里成长，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把我们锻炼得无比坚强。战舰奔驰，皮套战狼，毛主席挥手指引航向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，不伤荣。